善知烦恼道，咁啊菩萨了六根而话咧，六尘就如空花，就可以破尽呢个凡夫嘅想因，消三界烦恼道。佢个位置咧，仍然系在呢个观行位。点解咧？因为下文话行因已破，在积因中用功。仗过于外道天魔，咁啊，若佢话入呢个双智慧啦，佢已经咧系证呢个小乘果，所以现在依照下文破行因，仍然在于呢个天魔外道啊，所以始终仍然咧判你在呢个观行位，就非是呢个双智慧，咁啊，已经。就以空为为能觉，以空理涅槃就为所觉，就成呢个尘沙烦恼道。咁啊，菩萨了正知觉明，就觉见离见，咁就破呢个二乘嘅想因啊，超方便土烦恼道。咁啊，为咧在呢个圆十信位。咁啊，菩萨。就以道位为能觉，以二边就为所觉，咁啊又以中道位为能觉，中道理体为所觉，咁啊得了二边，即是系中道啊，就成呢个无明烦恼俗，咁啊现在菩萨了二边，即是系中道。达万法为心，唔单话不是二边啊，亦都不是中道，咁就破菩萨嘅想因，超实报土嘅烦恼俗啊，成就佛界菩提。咁位置咧，在于圆教初字以上。咁啊，有者菩萨以呢个妙明，不生不灭。合二来藏，二来藏为了觉明圆照法界，咁啊了达烦恼即是菩提，所以破系无所破啊，超亦都无所超，所以能够得到咧成就圆破就圆超。咁啊，现在经文第一句话尽文不住。就是同安上文啊，云文所文尽。咁啊，既然文以共所文都尽啦，咁就叫做尽文。咁啊，不住咧，系不住于呢个能文所文啊，亦不住于呢个尽相，咁就叫做文尽不住。觉所实觉空。就是所覺這個根層雖然是空啊，但是能覺之處未曾空，那麼現在以這個觀行力心之故，不單所覺這個根層空啊，就是能覺之處亦都空，那麼就是覺所覺空，即是能覺之處以及所各个根尘都空，所以这个空字呢就是破这个想因之文，就空觉极如，就空所空灭，生灭寂灭，就极灭现前。那指四句经文就是别名破音的第四科，名为圆破行音，就超众生俗。咁啊，行音亦都通十法界，但系始终所破就系破呢个九法界嘅行音。咁行咧就以造作为义啊，咁啊以呢个行而造作，所以就有众生，名为叫做众生族。咁啊，即是文中呢个生灭，生生灭造作即。而行音，咁啊凡夫就已有 叫做生啊，以呢个无系叫做灭，就成呢个有漏嘅含音，作呢个三界众生众。咁啊，菩萨系知一切法系从因缘而生，咁啊生则非生，乃是虚妄有生。咁啊因缘灭之时，咁啊一切法亦都系不可得啊，所以灭亦非灭，乃系虚妄而有灭。咁啊了得生灭之法，但有假名，本无实体。咁由是就破破三界嘅行音啊，超苦恼众生族。咁啊，二乘嘅行者以生死叫做生灭，以涅槃就叫做极灭啊，就成就无漏行音，就作呢个自利众生族。咁啊，菩萨以如幻金刚妙智，了生死涅槃，就皆即旁无颠倒花相，不但无生死，亦无涅槃，就可以破呢个二乘嘅行音，超呢个自利众生族。个位置咧，在于十顺位。咁啊，菩萨就以呢个二边系为生灭啊，以中道就为极灭。咁啊，成就漏无漏嘅行音，系作大道心嘅众生族。咁啊，现在菩萨发一切法的心自性，唔单为二边极灭啊，中道亦都极灭，又是破菩萨嘅行音，超大道心众生族。咁啊，位置咧在于呢个圆教初字以上。咁啊，现在文中第一句嘅空觉即如，嗱空觉即系上文嘅觉所觉空。咁啊，现在以呢个观行力故啊，空亦不如。若是话住于空，咁呢个空就不极，觉亦都不如。由于不住空故，此空变成广大至极啊！咁啊，能觉之智亦都圆满，咁就叫做空觉啊，系极圆。就空咗就空灭，咁啊，上文觉咗觉空，就系所空之境灭。咁啊，还有啊，能空之自在。咁啊，现在观行深入。十三啊，所空之境灭啊，能空之智亦都灭。咁啊，到此咧，方是系生灭寂灭，因为将来所说都系属于呢个生灭境啊。嗱，例如初于文中入流亡所，咁啊动灭啦。嗱，咁啊动灭就性生。咁啊，动静灭有根生啊，根灭就有觉生，觉灭就空生。现在空所空灭，自此方是系生灭都净灭啦。咁啊，既然一切生灭根灭，所以得到极灭嘅现前啊，此个极灭境界，即是系第二法色音，咁啊，亦名叫做阿赖耶识。咁啊，向下第十卷文讲就话行音灭，而波澜灭就化为情绪，名叫做行音顺。咁啊，情绪咧就即系呢个极灭境。咁啊，又话生灭灭而于极灭啊，就精妙都未完。咁啊，在灵蛇精或撞击系海上住。咁啊，始终个极灭境咧，就系上至色海。咁啊，既然是撞击海上住啦，点解上文又说我话陀罗尼世色习气系正步流咧？咁啊，既然称为步流啊，又点样说佢为叫做极灭咧？所以向下又讲啊。 咁啊，此针就非针，而湿流水。咁望如田径就流急不见，就非是无流。咁啊，既然说佢为湿流水，点解亦都说为佢是热烈呢？当之暴流，乃系疾非善暴流。疾唔系似个阿赖耶识嘅字体咧，亦都成为暴流。呢个第八状式，佢自己唔会做呢个三界嘅粗业，只系做呢个出世嘅微细业嘛，所以叫做真常嘅流注。咁啊，呢个第八状式有能藏，亦用所藏，不能藏呢个色体，系最极微细啊。所以起信论里边讲啊，或此个第八阿赖耶识境界咧，乃系世中之世，属于佛嘅境界。咁啊，只得咧系常住不变，但系此的所藏无量劫嘅种子啊，能起现行，咁啊有生有灭，所以如同呢个暴流水啊，所以就说呢个习气就成暴流，就唔系话呢个积咧，而系成暴流。咁啊，在呢个静默里边讲咧，佢话生灭寂灭，呢个寂灭现前之境啊，就已经系真如实际，大光明状，大极涅海，系无上之国。一切大用啊，都与中具足。咁啊，乃至诸家所说呢，亦都话呢个寂灭现前啊，系正道呢个究竟位。咁啊，但系文对偶益大师引下呢个经文为证啊，就话如多难灭就化为情绪，名句就行如阴尽，就系显示生灭寂灭寂灭现前呢，咁啊，如是说就如合乎契。嗱，咁啊，文句就以下文啦，咁啊，突然超越世出世间十方圆明，然后先至破尽呢个色音而得成佛道。咁啊，如是解释呢，亦都极为恰当，因为经中下所说啊，嗰个生灭寂灭。就而于直列就精妙的未如，咁啊，此段道理一共咧有十番文字咁多啊，就正正咧说明生灭灭啦。咁啊，呢个直列现前咧，正是系呢个色音嘅境界，因为色音微细烦恼未曾破啊。所以精妙就未完，咁啊精妙若自然，咁就五音烦恼尽，应该咧系静无色度，就说明始终嘅寂灭现前之境啊，系属于呢个第八阿赖耶识嘅境界，仍然系呢个色音嘅妄想，所以向下经文说。佢话行音破尽，色音未破啊，仍然堕于呢个天魔外道。一切嘅天魔外道执以为神我，而正啊破此色嘅粗烦恼，佢就立为涅槃。在呢个禅宗啊，所谓三关之中，就属于呢个末后炉关。所以古德讲。我话莫为无心不辨是道啊，咁无心都由隔一重关，又话八尺竿头坐的人，就纵然得入都未为真啊。若是八尺竿头从进步十方世界的现前身，咁啊古德呢又讲个譬如啊，好似一只牛。佢出咗呢个出门，嗱咁啊两手两脚，咁啊四肢全身都已经系出咗啊， 但是最后那条牛尾呢是最小的，前两手两脚整个身体都出了去了，但是剩下那条牛尾呢就未曾出来，就是气月五音中前的四音虽然是错，但是这个微细的音未曾破啊，所以这个生灭寂灭之后，这个寂灭境界现前，此种寂灭境界是最极微细啊，咁啊属于第八色的微细境，咁啊此个第八色的微细烦恼未断，就好似呢个牛尾呢未曾出去，所以摆脱无忧。个不义就超越，就世出世吉，个十方圆明就获义时性。一者上十方之佛本妙国心，与佛如来就同一时力。二者下合十方一切六道众生，就与诸众生同一悲仰。咁啊，一段经文呢，就系别名破音嘅第五波，名为圆破色音，就超命族，就系说明上文嘅直灭之色音，若是破除，就能超呢个命族。我话不然超越，就话行者呢个功行圆满，咁啊止观嘅完成啊。不其言而弹指之间呢，能够超越这个第八色微细的极灭境界，那么就忽然超越世出世间，那么世间呢就即是生灭，即是上文的动静真觉空这五个字，那么出世间就即是上面这个直灭现前，这个直灭境，咁啊始终呢是有个问题。咁啊上文嘅直灭现前，这个直灭境，既然系出世间，云何又说佢系微细生灭呢？咁因为始终啊微细之境啊，外道系执为神我，咁啊二乘咧在天立为涅槃。咁啊，即使系大菩萨啦，亦都在此色境上安立。所以《金刚经》里边讲啊，就话一切言性都皆以无为法，就如有区别。所以此个第八阿赖耶识咧，可以说为有为世间，就系指呢个天魔外道境啊。咁啊，亦可以说为咧。这个无为啊，出世之境，咁啊凡夫就以人道就为世间啊，执呢个天仙就为呢个出世间，就成呢个有漏色音为呢个分辨生死嘅命作，咁啊二成就以生死为世间，以涅槃就为出世间啊。定就无量色音无漏色音为这个方便土的命中，那么菩萨是以二边为世间，以中道为出世间，定就漏无漏色音是为实报土的命中，那么现在观音菩萨以闻身闻修金刚三昧力故，以这个不生不灭合二来藏，如二来藏为妙国名，圆照法界，所谓照与照直为一常直光土，了色音即是系藏性啊，可以讲系破无所破，系超无所超，所以得到破九界嘅色音，成就佛界个大圆镜智啊！圆超三土的命族，成就佛教，佛界的不生灭无量的无量寿命，十方圆明 嗱，我哋众生嘅心性本来就系自穷就横遍，由于于呢个身心之中忘记我所，咁啊于呢个众生世界增前获故，于气世间不能超越，为世间所障。咁依成同埋菩萨呢个三圣人，佢寻空寂寂，就为出世间所隔啊，所以了体就不得圆，了智就不得明。咁啊，现在观音菩萨了得万法唯心之故啊，所以能够圆破圆超，不为世出世间之所障隔啊，所以得到十方圆明，正全体佛界大圆镜智，切法洗圆。所以向下经文讲，身心世界都如废琉璃，内含宝月明净的色阴尽。嗱，咁啊，废琉璃内含宝月，咁啊，色系始终所谓十方圆明。咁啊，又啊，色阴若尽，佢则现前嘅诸根附用啊，佢从附用中能入菩萨金刚嘅安慰圆明精心，就于中发化，加如净琉璃内含宝月，都如是乃超十观十至十行十回向四家行心菩萨所行金刚十地等各圆明，就入于如来妙庄严海嘅圆满菩提。就归于无所得啊！咁啊，以此经文咧，就系证明始终嘅十方圆明，先至系破呢个最后嘅微细色音啊，与废琉璃内含宝月嘅如合符契。咁啊，月都可以说系大光明状，直照含虚无上角度。咁啊，如此嘅经文都系证明啊，生灭俱灭呢个直灭现前，确确实实啦，呢种直灭之境啊，系属于最后呢个色阴嘅妄想，或十方嘅圆明，咁获于时性啊，咁啊，即系下文所谓上合以放下行，咁啊，妙体。本来是人人具足，亦都大用无边。我哋啲苦恼众生为呢个五阴所障，所以大用就不浅。咁啊，菩萨以修德之功，能够圆破五阴，圆显本有妙体，所以得到大用全章啊，就非获而说获，或获而时的。第一者，上合十方诸佛就本妙觉心，就是说本妙觉心非是诸佛所独有，此个本妙觉心众生与佛本来呢就是无二无别啊，诸佛正知就非得情得，咁啊众生迷知就非得此失。咁啊，现在观音菩萨以修正之功，所证与诸佛同，所以能上合诸佛啊，本妙觉心同三世诸佛所证嘅系为齐大觉，故能与佛如来就同一时力啊。因为既然佢所证嘅本体同于佛一样。所以个重体起用啊，呢、这个大用呢，亦都同佛一样，所以能够与佛而来就同一磁力啊，以此嘅磁力以众生来，即是下文所谓三十二应啊，系入诸国土。第二者，下合十方一切六道众生。以诸众生就同一悲仰，咁啊说明 观音菩萨所证，咁啊，既然上等于佛，亦都下等众生啊，系平等平等，因为观世音菩萨所证系证呢个众生之本具，而众生所迷啊，就系迷于菩萨之所证。咁啊，菩萨就系众生心内之菩萨，众生呢就系菩萨心中嘅众生啊，所以能够下合十方六道一切众生嘅同一悲仰。嗱，所谓悲者咧，咁啊，菩萨悲众生，佛性既然同佛啊，由于迷故，所以往受诸苦。嗱，仰字咧就系众生悲伤自己起或造业，留住生死就不能自拔，所以仰求菩萨威神救度啊，就早脱苦海，咁就叫做咧悲合埋，其实与诸众生系同一悲仰。佛世尊就由我供养观音如来，咁蒙彼如来就受我如幻文身文修金刚三轮，与佛如来同持力故，咁啊令我身净三十二亿入诸国土，此就系叙述缘起嘅第三科，名为佢哋由正就起用。咁啊用咧就系有两种嘅，一种属于佢哋自受用，即系常乐我净啊，解脱自在，系清凉快乐。第二就属于呢个他受用啊，所谓普皆利乐法界，一切众生尽未来世尽无间尽无缺永无停止。咁啊，此两种受用就点样得嚟嘅咧？就系、是、完全由于成佛正佛果菩提，但我哋想正无上菩提，就一定系要修行；我哋想修行，就一定系要闻法；我哋想闻法，一定要由佛开始至得闻。所以我哋追本寻源，就功归于佛啊！亦可以讲话木本水源，都其来有自。若果我哋唔直于佛，我哋冇机会闻法；若然我哋唔闻法，我哋就点知道修行？我哋唔修行啊，亦点样可以证果？若果唔证呢个出世证果啊，我哋又点样可以起啊呢个大慈悲度众生嘅妙用咧？咁啊，此地由证起用，又分为三科啊。现在初一科名三十二应，就系菩萨正清净妙法身；三二就遍一切啊，如同呢个月影天光，有水的皆然。咁啊，譬如菩萨妙力有机就皆应啊，所谓一处有求就一处应啊，净空法界入后能够一时应。所以《普门品》嘅偈颂里边讲咧，就话无差就不现身啊。但系菩萨本来咧应身无量，特唔止三十二种，但系就总说一切真正归纳于咧只有三十二类。所以菩萨就现呢个三十二种应法身，现呢个同类身啊，系入诸国土嚟到化道之。咁啊，此个三十二应科分为三科，现在初科系总名大用所起，说明此个三十二应大用所言，系由佛教我闻分嘅闻修金刚三昧，由此起行，由行嘅起正啊，由正果故而得此个三十二种嘅大用。第二尊就由我供养 就觀音如來。嗱，世尊咧就係菩薩清佛嘅尊號啊，即係十種通號中其中之一，叫做十戒獨尊號。十法界中以佛咧係為最尊貴，所以名為叫做世尊。佢由我個樣就觀音如來啊，就係、是、由我觀音菩薩。咁啊，發心用呢個慈利啊，去供養古觀音佛，佢由我供養觀音如來。咁啊，供養咧就係、是、由下奉於上，名為叫做供養。咁啊，供養就分為兩種嘅，就係、是、事供養同埋呢個法供養。咁若是話事供養，就唔出呢個三業五塵。嗱，咁乜嘢叫做三業供養咧？我哋呢個身體就話合掌禮拜啊，我哋個口對住佛像咧，要讚歎佛嘅功德。我哋呢個意地呢個心中啊，我哋常常要虔誠，咁啊恭敬佛啊，就名為佢嘅三業係如法供養。咁啊，何以叫做五塵供養咧？就第一嗱，色塵供養，咁啊有眼都可以見啦，因為佢好明顯啊嘛，即係如同嗰啲銅翻寶蓋、微妙寶花萬等。咁有眼都可以見得到嘅，咁啊叫做色塵供養。第二叫做聲塵供養啊，即係奏之音樂同埋呢個妙聲以及讚佛嘅功德咧，都係屬於用呢個聲塵嚟到供養法。咁啊第三咧就係、是、香塵供養。就是我們燒這個種種香或者沉水香以及其他的名貴好的香，那麼就是香塵供養。那麼第四就是味塵供養，就是用這個種種的齋菜、素菜、果品來到供養佛。那麼第五就是畜塵供養，就是用這個衣服用这个和具品呢来到供养菩萨，或者呢是供养佛。那么很多地方的小庙呢，那么观音菩萨或者地藏菩萨，那么久不久有人送件衫呢，那么给他着下了，那么就挂在他这个披肩那处，那么代表呢他已经呢是着了衫了，那么这种就叫做畜尘供养。嗱，此個三業供養以共呢個五塵供養啊，咁啊通明叫做事供養，能供佛嘅色身，就唔能夠供佛嘅法身。咁啊，若是話如果法供養咧，咁就唔同啦。咁啊，法供養亦名為叫做理供養啊，所謂依法修行，就係叫做供養佛。因为佛出世间唯一的目的呢，就是说法度众生，令这个有缘者如法修行得到解脱成佛，然后辗转为满足当初发心这个菩提心愿，所以成佛之后辗转就利益以及化度一切众生，就令这个法种不断，令到多人信佛，这个佛法种子都不会断绝的，那就名为这个法供养，亦名这个真法是供养如来。那么由此的如是修行呢，亦都通于这个事理。若是这一方面，例如小乘觉五乘心、总上念、别上念、四正、四义足，咁啊七菩提、八正道，佢有本地有心啊，咁啊以心观境，咁啊景观得未忘，但系大圣菩萨即亦有呢种嘅道理啊，例如个布施、 時間、忍辱、精進、禅定。咁未曾有波嘢之前咧，修持呢個五道啊，亦都通明咗嘅四供養。咁若是話利供養咧，就係、是、屬於波嘢波羅蜜。呢個波嘢波羅蜜知一切法空，空故即是係當人嘅心性啊，空故就係當人嘅實性本體。波嘢道就未入說明呢個空字，呢個空理啊，就係呢個眾生嘅自心。但係其他嘅大乘經典啊，例如《圓覺經》《花蓮經》，以及一部《大佛頂首靈嚴經》啊，都係説呢個眾生之心係清清淨淨啊，無法可得。咁啊，既無法可得啊，咁啊，即是係淨空啊。所以波嘢所說之空，就係顯示呢個眾生心。眾生心本空故，則無取捨，無自他，無心境，極然清淨，名為叫做波嘢波羅蜜。咁啊，就説明我哋呢個波嘢所說之空，就顯呢個眾生心啦。所以眾生心性空寂之故，就是無取捨、無自他心境啊！我就叫佢波嘢波羅蜜。咁啊，呢個波嘢波羅蜜，即使係一法啊，咁啊，波嘢波羅蜜係一法啊，但係佢能夠統御一切法，能夠統御啊一切嘅行門。咁啊，好親咧，好似我哋嗰啲酥油啊！只是得一味，但是如果你放入其他种种饮食之中呢，那么种种饮食都有多少这个酥油的味道啊，那么以这个酥油来摄一切的味，就是说明即使这个波嘢一法亦能摄尽一切的行门，一切的行门啊，皆是不失不灭个波耶理体，因为修波耶而不自着，现行烦恼不起啊！咁啊，灌酒攻心，本主亦都灭，自此嘅心性不生，亦复不灭啊！能够照天照地，鉴古鉴今，能天不界尽未来，利益众生。所以《花严经》里边讲啊，他说如说修行就出生诸佛故啊，他说诸佛而来就是尊重法故啊，所以说修法供养即是供养法身而来，以共道身而来，因为法身与报身二种呢都是不生不灭，所以始终行者共法身和报身呢亦是不生不灭，那就名为真正的法供养。那么若是说义供养只是求福报，他就未得智慧啊。那么若是说法供养就是能得福德智慧，为成佛之本啊，那么亦都是佛出世的本怀。所以《法花经》里面讲，他说如来所以出，就为说佛为故啊，心正是其事。那么现今观音菩萨自说他由我供养，就观音如来，就是具足呢自供养以理供养啊，那么具足这个自理二种供养。那么自供就是观音菩萨手持香、花、灯、盖同翻宝座，是供养古观音佛。那么理供养呢，就是观音菩萨闻法之后啊，那么闻思修入三摩地，那么自己呢如实啊，咁嚟到去修行，那么清理而作观啊，名为佢嘅真真正正以法呢系供养如来。 心蒙彼如来的受我如幻，蒙失蒙修，心光三昧。那蒙呢，就是静蒙；受啊，就是全受。那本来就是一切法门，绝对不是一件物质，所以就不能够以这个手呢去传持。所以佛用的口去说法，是属于这个全受啊。如果菩萨如法修行，一点都无虚假，那就叫他叫做接受，佛就全受，那么菩萨就叫做接受。他说蒙彼如来是受我，那么如幻呢，是佛之法，是如幻啊。那么为什么佛之之法是如幻啊？因为一切法之中都是幻幻化化，所以说有为是如幻啊，无为亦都如幻啊，身心是如幻啊，二边亦都如幻，中道亦都如幻。那么菩萨品佛的教导，知得有为是如幻，所以不自有为，就不在于这个三界生死啊，超于世间，所以不同这个凡夫。那么菩萨观这个无为如幻，那么不自无为，所以不自涅槃啊，就超于这个出世二乘地。那么菩萨不单说观有无二边如幻，观中道亦都如幻啊，所以不自中道，超诸菩萨位啊，直达佛果无上菩提之家。那么菩萨因为不自有为，不自无为，又不自中道啊，所以就能够做有为众生，无为异性，乃至道呢入中的菩萨。那例如下文或三十二应之中，是现佛身而道的，是属于道这个入中的菩萨。若是说现这个声闻缘觉身而道的，就是道这个无为法之二乘啊。若是说现这个六凡身而道的，就是道这个有为这个六道的苦恼众生。就好像一只船，咁啊，呢个撑船嘅头啊，嘅师傅啊，咁啊，佢不住此岸，不住彼岸啊，不住中流，但系佢能够到此岸、彼岸及中流嘅众生，咁啊，菩萨亦复如是啊，了诸法如幻，不住有为无为，亦都不住中道，所以遍能独法界，一切正法。那文分就文修，那文字的意思呢，即是这个分字的意思，文分文修，这个分字的意思就属于分染、分集或者呢是分修。那么始终的文分文修就是有两种的道理。那第一种呢，那上个文字，咁啊，即是系文体。下呢一个文字咧，就属于啊系文用。嗱，文体就系不生不灭个本觉理啊，文用咧就即是系日用啊，文性呢一个文性。